政治，民生起义。My Radio 2014， 拥抱大香港主义，香港地，香港人做主持。大香港早晨，香港早晨，香港早晨。 最後一節啦，咁樣咁啊，咁咧就頭先嘅電話有啲問題啦，唔好意思啦，咁樣咁啊，但係都接咗幾個入嚟㗎啦，咁樣咁啊，希望之後啊，下個禮拜再試下嚇，睇下教主 喺下個禮拜，你平時都可以整15分鐘都得㗎嘛。 我平時都有㗎，我平時都有，但係啲人最想打電話俾你啊嘛，你明唔明啊？即係嗰啲平時打上嚟同我 chat chat 嗰啲，即係我哋之前有一集都講 TVB 嗰集都好多人打電話上嚟分享好多嘅睇法㗎啦，分享好多見聞㗎。咁但係有好多人係即係你成年冇開放過呢個咁樣嘅，係你係冇開放過呢個咁樣嘅封煙，咁好多人想打上嚟俾你㗎嘛，係咪 ？OK， 好啦，咁樣就嗱呢一節咧就呢一節咧嗱，我就唔講咁多啦，因為咧點解咧？因為咧今日水媽上嚟咧，咁好多人都想睇下水媽有啲咩發表咁樣嘅，咁啊同埋大家都可以喺我哋個 Facebook group 或者 chat room 咧就留言咧講下咧，就係你哋希唔希望水媽多啲上嚟做節目咁樣嗱。今日講呢個課題咧，就係有一個反普教宗嘅論壇咁樣，咁啊水媽搞嘅佢哋嚇，而佢親子團佢哋搞嘅。咁喺講呢個課題之前咧，先經典重温，睇下教主對呢件事有咩睇法先。 我頭先講嗰啲嘢，你有冇印象先？嗱，我就唔係語言專家，但我對中國語文好有研究嘅，我又話俾你聽。不過3分鐘就教你唔到，你做一個教育局長，你識唔識呢啲嘢先？ 啊，你局長， 你係危害下一代，你知唔知啊？普通話教中文係危害下一代，你知唔知啊？讲嘢， 局长仲有冇回应？ 我想补充一样嘢咧，就系、是、其实呢几年里边咧，香港嘅学童两文三语嗰个能力咧，真系加强咗嘅。我举一个例子咧，就系、是、 唔系你识唔识讲普通话？你识唔识讲啊？讲两句嚟听下。 俾局长答你，唔好 咪讲两句嚟听下。 我 而家正话发言，全部用普通话嚟讲。 你 点样教啲学生啊？ 冇影响局长答你嘅问题。 普通话，北京话， 普通话， 不是国语， 唔系国语， 知唔知台湾嘅国语同北京嘅国语有咩分别啊？知唔知啊？又唔知，普通话教中。 局长有冇？ 系咪摸先？系咪用摸先？ 黄议员，你让翻局长再作答。 系咪用摸先？知唔知咩叫摸啊？又唔知。 局长， 喺呢一个两文三语里边咧。2003年咧，大約香港整體有35%嘅人咧，話自己可以。 唔係啊，主席，佢冇答我問題，佢而家喺度講，即係講翻，即係講翻嗰啲文件上邊講嘅嘢，喺度講數據，唔好同我講呢啲嘢。你 唔 好答我問題，點解一定要用普通話嚟教中文？知唔知用普通話嚟教中文係危害下一代？你答我，你話唔係咪得咯？唔係，你又講個理由，點解唔係？咁簡單啫嘛。我問你識唔識普通話，你咪答我唔識。 黃議員到呢度為止。局長繼續，如果你有答嘅，你簡短啲答；如果你覺得係到依度為止，你答唔到嘅，你就唔再需要作答。 我都可以講普通話，我都講咗10多年。不過咧，這個時候咧，我係用呢一個廣東話去回應。2012年嗰時候咧，其實嗰個兩文三語嘅能力嗰個人口咧，去達得到咧60%。所以呢幾年裏面咧係有進步，而且點解我哋要繼續咧係持久咁樣去推兩文三語呢一方面嘅努力？多謝主席。 好，下一位。 喂啊，教主，你除衫係想打佢哋係咩啊？ 講到興起啊！ 屌佢老味，講唔到，火都嚟埋， 佢九唔搭八嘅喎，完全係。 冇啊！佢成日都係講兩文三語，而家其實一個問題就係用普通話嚟教中文，同你學普通話係兩樣嘢嚟嘅，係兩個唔同概念嚟嘅。 點解要用一個大陸嘅語言嚟去教香港嘅人 中 文 咧？教中文啊！你明唔明？咁你遲啲普通話教化學，我撲你個。 唔係我問你啦， 咁解啫嘛。 我問你啦，香港嘅文盲率同大陸嘅文盲率邊樣高啊？香港講廣東話嘅文盲率係差唔多係幾乎零咁滯㗎啦，即係而家即係上一輩再上一輩都即係過身7788㗎啦，咁所以文盲率差唔多係零㗎咯喎。 我覺得識字 係咪先？咁一路以嚟用廣東話去學中文都冇問題㗎喎，係咪先？點解佢講到話學用普通話嚟教中文會好啲咧？ 梗係教得唔好㗎啦嘛！我哋係從嗰個語文本身嗰個即係質素嚟計。 喂，你做咩事要用普通话嚟教中文？你佢冇办法讲出个理由出嚟啊嘛，大佬。咁你只能够啊，因为普通话咧就好普及嘅语言嚟噶，全中国都系讲普通话嘅。 咁你用英文教中文啦，英文教普及咯。 系啦，嗱，我哋有口头语同埋书写语，书写语咧白话或者广东话都可以书写嘅，系咪？咁你用普通话嚟教中文嘛？即系譬如嗰啲古文，你用普通话嚟教。 有啲用英文教中文， 可以用英文嚟教中文嘅一 样。咪英文全球普及添啦。 呢个我哋一定反对噶啦。咁但系冇用啊。嗰日即系后屘有一个片段就是投票嘅，咁啊呢度冇嘅投票咧就系、是、得我一个反对嘅啫。 嗰个拨款系拨几多？ 语文基金拨一笔钱俾语文基金。 咁讲几多？ 好大嚿钱嘅嗰嚿钱，咁佢唔系净系爱嚟普通话教中文嘅，推动两文三语啊，其他嗰啲嘢嘅。 咁拨款通过咗啦，而家 通过咗，通过咗。第一个反对咗呢个广告， 提得你一个反对 啊！ 哦，真系咁样，唔系长毛喺度噶， 长毛都冇，长毛都冇投到反对票，我记得系。 系咩？咁样样啊，咁样。喂，咁啊，水妈，你介绍翻先啦。你今日 你哋嗰个活动 最主要嘅目的系咩先得噶？ 系啦，我哋出翻头先嗰张海报啦。系唔该晒，系啦，咁喺今个星期三啦，我哋喺理工大学嗰度蒙文伟楼嘅 PQ 305室啦，咁我哋会。舉辦咗一個家長研討會嘅普教中嘅家長研討會嘅，咁雖然我係話對象係俾家長去嘅啫，咁但係你如果未係家長嘅話，咁你都有親朋戚友有小朋友噶嘛，你都唔想咧人哋咧下一年同你拜年用一個好特別嘅拜年技巧，用普通話嚟同你拜年噶嘛，咁點解嗱好多朋友同我講話，誒我知道發生咩事噶啦，得噶啦，唔使去噶啦。你知道發生咩事，但係你都要懂得去將呢個信念傳播俾你身邊嘅人啊嘛，係咪先？咁所以點解你要嚟聽呢？你就要聽下我哋嗰啲咁大陣容嘅嘉賓去點樣講法啊嘛。咁嘉賓陣容有咩呢？當然有鬱敏啦，係咪先？咁有鬱敏之外呢，我哋哇，真係非常之好好榮幸啊！我請到，居然請到彭志銘社長，你知唔知啊？哇！我直情係，直情係 呢個語言專家。 系啊，我真系冇估到佢会应承我，因为我食咗好多个柠檬喎、啊、之前。 郁敏都应承你啦，佢点会唔应承你啫？ 咁郁敏锡我哋啊嘛， 见到郁敏喺度啊嘛，系咪？仲有咧，仲有咩嘉宾啊？ 仲有我哋请咗曾卓文博士啦，个曾卓文博士如果睇 翻译专家， 系啊，一个著名翻译学者，或者留意开本土派嗰啲消息嘅人都会识得佢 成功学者啊。 是啦，冇错啦。咁同埋我哋都请咗 Miss Lam 啦，林慧思老师啦，咁以老师嘅角度去讲下点教法啦，个普教中。虽然佢唔系教中文科，系教通识科嘅，咁但系佢系以一个老师嘅角度去睇呢件事对个学生嘅儿童有咩影响咁样咯。咁同埋请咗一位嘉宾呢，就係私营个朋友嚟嘅，係余太嚟嘅。咁点解会请个余太？因为家长研讨会梗係希望有返家长嘅声音喺度啦，係咪先？咁、那个余太佢呢係有三个仔女啦。咁三个仔女有啲上咗中学嘅，有啲仲读緊小学嘅咁样。咁同埋佢余太本身呢去有教过书啦，同埋以前仲喺台湾嗰度读书嘅。咁所以佢對於普通話同廣東話之間嗰種分別咧都好清楚嘅，咁佢都會分享翻佢自己去點樣去幫啲仔女去普教中，因為仔女學校都有普教中。 反普教中。 嚇、啊！咁喺普學校有普教中嘅情況之下，佢啲仔女個中文程度有啲咩影響咧？佢點樣幫啲仔女面對咧？咁就係希望係從呢一個研討會之中咧，係大家去分享翻啦，去交流翻啲心得啦，咁樣咁同埋。系啦，点解会请埋 Miss Lam 咧？都系睇下教育界咧有啲咩可以做得到啦，咁样即系可唔可以去揭竿起义啊？咁样啦。 其实都冇嘢做得到噶啦，不过咧，我觉得咧，即系咧，搞多啲家长研讨会咧系最有效嘅、因为学校最 Q 惊嘅家长。 其实咧，你要讲到嗰个核心问题喺边度？嗱、你而家一般人嚟讲咧，譬如你因为嗰个自由行咁犀利啦，咁你周街啲人都讲普通话， 系， 咁你售货员啊、服务业嗰啲全部都识讲普通话， 系， 咁你先做到佢哋生意。咁佢會形成咗一股即係大家焗住為咗揾食，佢學普通話啦嘛。咁於是佢就有一個咁嘅基礎，就嗱，我又從細教到佢大。嗱，你學普通話都係學英文或者學法文咧，咁樣態度 OK 嘅。但係你將廣東幫普通話去取代廣東話，有呢種咁嘅意圖，或者普通話慢慢係變成一個主流嘅語言喺香港，你嘅法務冇咁早。如果你即係我哋死鳩曬得，我話俾你，係咪先？呢個冇可能嘅事，唔會俾你去做到㗎啦，係咪？ 咁好啦，而家於是咧，佢就喺學校嗰度，由小學開始，幼稚園開始， 暗暗地推喎、 啊。跟住係啦，就用普通話嚟教中文科，你明唔明？呢、這個攞命啊嘛，係嘛？咁所以你即係一定係要反對佢，但係而家冇辦法形成一個運動啦。 即係話咧，就我聽翻我啲觀眾反映翻俾我知咧。即係而家有啲學校咧就話精英班先係普教中嘅，咁其他班啊輔導班就用翻廣東話嘅，話就係咁樣話啦，話翻俾家長知啦。但係啲小朋友翻屋企話翻俾媽媽知咧，話唔係啊，都係講普通話嘅上堂。我哋舉手話唔明，佢先用廣東話講一次嘅咋。咁其實真係好多陰濕嘢咯。 仲有一樣嘢咧，你香港你點樣培訓到咁多教師咧？佢除咗大陸文嗰啲， 係啊，即係好多嘅大陸都唔係教開書嘅喎。 係咯，同埋俾少少資料大家啦。咁啱先禮拜六嗰次咧，港語學就出咗個即係報告俾大家嘅。咁係咩咧？咁就係講一啲中小學嗰啲普教中嘅情況啦。咁而家小學普教中情況係點咧？小學就有七成嘅學校咧係有普教中嘅，而喺呢七成入邊咧，有四分之一咧係淨係用普通話教嘅啫。 哇！好可怕真係，真係好可怕，真係令我好陌生嘅呢件事。 佢細路嘅，佢慢慢令到你即係譬如我哋嘅下一代啊。 喂！如果細路同我講唔識講廣東話，我真係兜巴打佢，仆街真係。打 個生仔啊你 嚇咁樣啊咁樣樣， 唔係我都諗緊文西第日點算啊嘛， 唔係所以你家長要俾多啲壓力咯，因為佢而家已經係即係佢又唔使過立法會嘅呢啲嘢係咪先？除咗嗰個咩預常會撥款嗰啲之外，佢點樣教嗰啲咁樣又唔需要表決啊，唔需要成行咗好多年㗎啦，越嚟越普及添啦咁樣，咁你變咗係我其實係學校自己制定㗎嘛，係咪？ 佢學校自己其實有課本，有中文科嘅課本咧，已經係普教中噶啦。如果啲中文科嘅課本入面已經有曬嗰啲羅馬拼音嗰啲噶啦。 唔係，我想問啲學校咧，係點樣去決定佢間學校係用普通話教中文，定係用廣東話教中文嘅？ 佢自己決定，同埋佢決定咗佢會得到嗰份教育局嗰份基金資助噶嘛？ 即係如果你係決定係用普通話教中文，咁你就可以申請嗰個咁嘅基金，咁去資助你有啲教材啊，又成嗰啲咁樣。 你要揾人嚟教嘛？ 又要揾人嚟教，咁揾啲咩人嚟教？咁我梗係揾啲大陸人嚟教啦，係咪先？你去香港，即係你香港。 咪普教中啦，而家跟住就普教呢個化學啦，普教物理啦。 唔一定 係教生物， 即係唔一定香港人教嘅，因為咧而家呢一代嗰啲讀咩啊？教師 教學院 嗰啲咧，佢已經係一定攞咗嗰個 普通話語言基準嗰啲 啊，係基準試嗰張 cert 噶啦，咁樣。 即係而家喺教學院嗰啲同學，佢已經要學普通話同埋要考試合 格，係啦。 第日佢要普教中。 系啦，咁但系始终你要讲到好似嗰啲捞松嗰啲咁嘅slang 咧，佢哋其实北方人都有 slang 噶嘛，同我哋广东话一样都有 slang 噶嘛，咁你要讲到好似北佬嗰啲 slang 咁样，咁系冇可能啦，系咪先？你香港人点样学人哋儿化音嘅，永远都唔会学得人哋好噶喎，系咪先？ 仲有普通话咧，同而家台湾嗰啲国语咧，嗱，譬如你而家。台灣嗰啲係用注音嘅，佢細細個你就學噶啦，係咪？咁啊用注音嘅，香港咧就唔係呢個大陸就唔係用注音嘅，佢係用嗰啲羅馬拼音嗰種啊，咁所以都有少少分別，個音有少少唔同嘅。 羅馬拼音先搞笑啊！啲大陸人咧好中意咧，即係我細細個喺幼稚園、零小學已經聽過呢個笑話啊啦，就係將嗰啲羅馬拼音寫出嚟，就當係咧個英文嘅翻譯。咁啊，覺得嗰啲洋鬼子就會識睇噶啦，咁樣咯。 錯就係嗰啲地名啊、人名啊，用曬呢啲真係大鑊。 唔使嗰啲咩用校請沖刺嗰啲咋，都已經有啦。 喂，咁水媽，你哋搞呢個咁樣嘅嗱，即係其實呢件事，大家我哋都關心啦，但係又好無處著力嘅，覺得你搞呢個咁樣嘅，譬如你嚟緊搞呢個咁樣嘅普教反普教中嘅論壇咁樣，其實你係希望達到咩目的嘅咧？ 嗱，希望即係去得嘅，我估啊嚇，去得嘅有兩類啦，一類係好清楚發生咩事，純粹嚟捧場啦，捧我場又好，捧阿鬱敏場又好啦，係咪先？咁有一類就可能都係個理念都唔係好定嘅，都唔知係咪真係好定差嘅普教中，咁嚟聽一下啲意見啦咁樣嘅，即係我覺得有呢兩類人嘅，咁就應該冇其他人踩場㗎啦，嗰啲外字頭嗰啲， 好難講嘅，有鬱敏喺度而家。 好難講嘅，好難講嘅。 有我喺度先唔敢踩場嘅，如果你講， 我哋 screen 過啲報名嗰啲人嗰啲 Facebook 噶啦。 咁其實係咪主要 target 都係想 target 翻啲 家 長？ 係啦。不過如果因為即係我明白咧，而家係測驗嘅旺季嚟嘅，因為而家七言王 貴，但對於一些新移民來講他就歡迎的，因為那些小朋友呢 他學習呢他語言上面有個即困難嘛，是不是？ 所以我 target 就不是新移民，都不是雙非了。 但是現在那個做法呢，其實即長遠來計呢，你讓他慢慢這樣做下去很大鑊的，所以一定反對的。 所以我 你整一個就是普教通識，你就混蛋了，那你就將他共產黨的語言啊，那些價值觀搬曬嚟香港都得噶啦，普 通成匪語，滿城匪語。 即係我想講話，我明白而家呢幾個星期是測驗的旺季，即係好多家長咧都喺度陪緊太子讀書噶啦。咁但係你測驗固自然緊要啦，但係普教中亦都係對你子女嘅嚟緊去嘅將來都係非常之咁重要，係一個好重要、好關鍵嘅一件事嚟嘅咯，係對於佢哋將來。他們的文化和成不成傳到我們這一代的文化是一個很大的關係咯。所以即如果你的仔女真的來緊，不行，星期四考試，星期三要溫書，不如你們早一點溫定，早一點溫完，那你就可以來個研討會咯，這樣。 其實都呼籲鼓勵大家，即有些朋友水馬就說得這兩類啦，那我覺得都呼籲多些朋友呢，就去拉多些你們的家長朋友來聽一下，這樣就是 其實學生都可以來的， 有 受這個普教中， 我有請一些學生組 織 是啊，給意見。因為我覺得最重要呢，其實家長是一個很 重要的群體，要去改變他們的一個想法，就是千祈不要被而家啲學校或者一啲主流嘅偏頗價值影響咗，佢哋覺得就係話，喂，用普通話去學好中文，就會令到你嘅細路咧往後嘅競爭力係會提升咁樣。即係好多時候就係用呢種咁樣嘅包裝去話俾你聽， 唔識普通話點得啊？而家中港融合啊， 點 學外語三個月搞掂㗎啦？ 係啊，即係唔係反對你學外語係嘛？但係就唔好以為即係話，喂，用咗邊種語言咁樣就。尤其是普通話啦，唔好以為學咗呢種語言，你用唔好以為用呢種語言去學中文就會學得好啲，亦都唔好以為用呢種語言去學中文，你個細路嘅競爭力就會高啲咁樣，係冇關係嘅，係冇關係嘅。但有幾樣嘢啦，第一樣嘢就係話，喂，你都要考慮一下就係話，第一就係你慢慢就會令到嗰個粵語邊緣化。咁但係其實粵語係咪真係咁邊緣化呢？即係啱啱美國嗰、那個亦都出咗個報告咧，就係咧，其實全球嗰個講中文講嗰、那個中文。即係各地嘅語言嗰個排行咧，其實即係普通話雖然而家係即係標準語啦，叫做大陸嘅標準語啦，咁但係全球你要講喺或者喺金融或者商業領域嚟講咧，其實廣東話嗰個用語嘅人口咧係低佢兩位嘅啫。 嗯， 其實係好多廣東話 唔係爭好遠 嘅，尤其是喺海外嘅一啲地方咧，廣東話語系咧其實係好普及嘅。第二樣嘢咧就係咧，我成日都講噶啦，你如果要。如果你真係咁鍾意通匪咁樣啦，即係你冇我哋咁呢啲咁樣嘅物通匪類嘅立場嘅話呢，就係呢，其實講得好嘅普通話呢，同大陸人做生意呢或者係通商係完全冇著數嘅，話俾你聽。 我哋近時講去台灣呀，識國語溝唔到女嘅， 梗係啦，要歪歪你先得㗎嘛。 幾十年前 係呀， 幾十年前我哋僆仔讀書嘅時候識講國語，即係溝唔到女嘅，鹹淡啲廣東話， 咁佢先知你香港人嚟㗎嘛，係咪？好重要㗎呢個。 呢個講笑嘅啫。 要增加競爭力嗰個諗法唔係咁樣㗎，咁樣咁同埋即係，我覺得係俾學校最有壓力嘅咧，就係、是其實就係家長。 喂，其實好搞笑嗰件事係咩咧？佢開頭咧個教育局又話咧，普教中就可以令到個中文水平提升，咁但係其實呢一啲考試嘅結果成績出嚟呢，咁其實中文嘅水平係低咗㗎喎，即係個成績係低咗㗎喎，普教中之後咁咪即係自打嘴巴囉。咁然之後佢就話，咁但係呢喺普通話嚟講呢，冇普教中嘅學生嘅普通話程度係比有普教中程 呢一科普教中嘅成日講到亂曬添，嗰啲學生嘅 普教中嗰啲咧，佢哋嘅普通話就好啲。 係啦，咁 就阿媽係女人魚嚟噶嘛？ 咁究竟你係想去普通話叻啲，定還是想去中文叻啲咧？咁你個中文，你個科係中文科嚟噶嘛？你想去中文科叻啲，點解你唔用一種佢哋更加容易去學習嘅語言去教咧？係咪好矛盾咧？成件事 係古靈精怪嘅咁樣。好啦，咁啊，雙傑，你不如同我停咗個投票先啦。雖然我哋個網好似有啲問題咁樣，但係你而家停咗個投票㗎。係、啊，你而家試下停咗投票先。咁啊。水媽你繼續，水媽繼續講。 嗰、那個研討會係啦，未講講咗時間啦，時間係七點至九點鐘啦，咁費用係免費嘅。咁點樣可以報名呢？你係冇錯，係需要報名嘅。雖然你 walk in 都得，係啊。咁最好報個名俾我哋預留下啲座位啦，係啦。你見到呢個 email address 咧，就可以咧 send email 話俾我知，你嘅名啊，你嘅人數啦，咁樣啦，咁我哋就可以預留座位俾你啦。 好，畫面上面咧就有個 email address 嘅，咁有啲聽眾啊聽緊啦，所以我讀一次啦，就係、是、呢個咧，我睇唔到我讀你嘅， 好 passionbabies.passiontimes@gmail.com 係啦 ，passionbabies 係有 i s 嘅，係啦 dot 呢個 passiontimes 啊都係有 s 嘅，就 @gmail.com 咁樣，咁樣咧就可以嚇、啊、就 email 就報名咁樣，咁而家滿咗未㗎？我想問個名額， 而家未嘅， 而家係未滿嘅咁樣，咁係嚟緊禮拜三就 係啊，四月二號就係啦， 幾多點到幾多點啊？ 七點至九點， 七點至九點咁樣，係啦咁樣，咁因為我哋嗰個網站咧有少少問題啊，咁樣咧我係咪啊？阿雙傑，我哋 end 唔到個投票係嘛？ end 唔到， 咁阿雙傑今日整爛咗好多嘢，整爛咗 server 啦，整爛咗，但係你而家睇緊埋。video 咧都係直播暢順嘅，咁我哋今日嘅投票咧就冇辦法嚇、啊、end 到咁樣， 即係證明我比佔中更加有破壞力。 你咩啊？你梗係咁樣咁啊！所以咧，咁我哋今日嘅節目時間都差唔多啦。咁啊，阿教主又話費事我哋嚇啲時間亂曬大龍啦，咁樣咁就教主你下個禮拜一未必現身喎，係咪 啊？係啊，我禮拜二啊， 禮拜二係嘛？可能禮拜二會現身咁樣。咁好啦，咁啊，今日我哋因為 呢一個禮拜最少一日啦，暫時 係啦，係啦，係啦。咁今日我哋嗰、那個賣 video。嗰邊係暢順嘅，熱血時報這邊呢邊咧就爆咗 server， 因為水媽加呢個咁樣嘅教主嘅威力咧太巨大咁樣。咁我哋嗰、那個我哋嗰個 chat room 投票咧就完成唔到，咁我哋可能一間移師去 group 嗰度再重新進行過一個投票咁樣。OK， 好，咁我哋今日節目時間差唔多啦，咁我哋今晚熱血政治或者聽朝嘅大香港早晨再見， 拜拜， 拜拜。